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来看戏的观众。 哦， 有 这么热衷的 啊。 很 多， 这是越剧迷了。 我们一个新戏刚说要首演了，他们知道消息都会得专程赶过来。那么明天我们就要这个上演这个新版《红楼梦》。这是由钱辉丽、单仰平主演的。然后我们从上海的剧场都能碰到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来看戏的观众。 哦， 有 这么热衷的 啊。 这是越剧迷了。 我们一个新戏刚说要首演了，他们知道消息都会得专程赶过来。那么明天我们就要这个上演这个新版《红楼梦》。这是由钱辉丽、单仰平主演的。然后我们从事那我们就是尽可能体现当年的男班演唱的那种原生态。在上海演出这个好多，因为很少能够听到这种东西。都觉得哎，这是对了解豫剧的这个历史，而且能够通过这一趟晚会，他就看到这个豫剧这一百年 发展 的那个发展的那个 轨迹呢？ 轨迹， 应该说这次到北京演出的都是咱们上海越剧院的这个中青年的这个主要力量了。 是的 啊，那在这儿我想这样，钱慧丽能不能给我们演唱一段？因为今天本来说是想拿个 CD 来 啊， 但是没有拿来， 因为今天非常的匆忙， 我 出门的时候非常匆忙。那么我就先唱，我就唱一段那个 唱一段， 就是刚刚我们院长说的那个我们女子越剧女小生的鼻祖那个涂杏花老师的一段何文秀。 好的， 桑园访妻。我们现在呢，大家听众听到的是尹桂芳老师的那个桑园访妻， 对， 还没有听到过呢涂杏花老师的，他比尹桂芳老师更早。我当时学的时候啊，也比较累，因为这个曲调这种唱法，我们都 对现在好像 我都小时候都没听到过， 对 我倒是现在才，我们今年越剧百年了，我才听到那么多老师，包括小丹桂老师，所有姚水娟老师，那么多老师的唱腔，我这次才能真正的抱老耳福了。 哦， 那我先唱几句给大家听听啊。先有几句念白，可能有些念白呢，我都，我们越剧发源地是嵊州嘛，嵊州的那个口语可能比较重，因为老艺术家都是从那边出来的，可能有些听众可能会不习惯，但是呢，我尽量体现他们当时的这种味道啊。 好的。 并冠胡文秀，奉为浙江景安顺道海宁。当班江湖上岸，识人识音，我杨柳闻得真香，我妻在九里上院，带我往上院一句，店家带我十拉原因，我妻身居杨爱家门，我不到别处去吃拉方，九里上月为啊来迎，迎过山里桃啊福啊多，九过六里行啊福村，七宝两顶村啊大姑，九里上月面前人。举为足气你呀强人，但见人家十来数文，一如上元多啊谬人，不知我去哪家等，那边万语做拉包在中间一带木拉丢门，永续上前去太呀一拉太，为何因你把青天门哎关啊啊静音。 哎呀，好 谢谢， 真是非常好。 他那个走啊，走路的走啊，我们现在越剧是走，他从前是鞠，鞠， 是会给改了一下， 是这样，是这样读的。所以我说带我到桑园一走，他以前就带我到桑园一鞠，他 是 前面唱用句起调一鞠，

乱耍，唯有东九镇楼不能乱闯，我不敢前去。 你去不去？ 不敢前去。 你去不去？ 请听池小秋在《三让椅》这场戏当中的唱段。 Thank you. 可倒好啊，不但红，这么会儿你还紫了。坐吧。 是吗？请坐吧。坐吧。 连升三级。 再请听团圆。 Oh, 当老帕子，还穿这么好的衣裳，您真是有造化。 得了， 是啊，你既然再一次为公，为何身穿这样华贵的衣服啊？我非不 岂有此理。